Didn't have just to eat. 换句话说呀，光光单吃还是不够的。注意这里有一个固定的句型结构 enough， 它要和动词不定式连用，表示足可以做某事。光吃还是不够的。We must take in enough of what what. We must take in. Take in， 大家把它下划线，这是一个我们今天要讲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短语。Take in something 可以表示为这个摄入吸收的概念，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 take in 也可以接人做宾语，但就不是摄入了。 take in somebody 表示的是接纳某人，但是 take somebody in 却表示欺骗某人，所以说这个 in 的位置放置的不同，它的含义也会不同。有时 take in 加上服装做宾语呢，也可以表示把衣服改小，所以看来一个很简单看似很普通的 take in， 它就含有了意上不同的固定的含义。所以说人呢必须要这个摄入充足的或者说够量的各类食物，所以说需要为特定的目的这个摄入特定的东西。 For a special specific purpose， For what what purpose 表示出于某种目的，当然这里 for a specific purpose 表示出于特殊的目的，要摄入各种各样的食物，不仅要量到，而且种类还要繁多。 金字塔的第二层是蔬菜和水果，多吃蔬菜和水果呢，可以有效地防止心脏病和心绞痛的发生，预防各种癌症。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课文的第二段。 Protein food such as milk, eggs, cheese, meat and fish contain large quantities of the kind of material the body needs to build cells. The body cannot make new cells without protein.Carbohydrates are foods which have a large quantity of starch or sugar, such as potatoes, flour, rice, and sugar. They are important to the body because they keep it warm and give it energy. Almost all foods also have some fat, and fat is the most concentrated energy-giving food the body needs. 好了，我们来看第二段。Protein food such as milk, what what? Protein.这是我们在这一段学到的第一个重点的词，也是日常很实用的一个词。 Protein 往往我们要把它理解为蛋白质。 Protein food 表示含有蛋白质的食物，这就是英语中的一种形文的特色，名词可以做定语再来修饰名词。含有蛋白质的食物像这个牛奶啊、鸡蛋啊、乳酪、肉类、鱼等等等等，它们都 contain large quantities of what what. Contain 这里表示 include，表示包含的概念，所以说这里的 contain 我们既可以用 include 来解释它，也可以用 embrace 来解释它，包含，包含了大量的 large quantities of， 这是一个固定的结构 large quantities of。 刚才在生词表里我们就提到了 quantity 可以变作复数来表示大量的概念，而且是修饰可数名词或者说不可数名词都可以，所以呢需要包含了大量的 the kind of material the body needs to build cells， 包含了大量的这种 material， 这里 material 我们就不要把它理解成所谓这个资料了，而要把它理解为所谓的这种物质 material。 什么样的物质，一个定语从句 the body needs to build cells， the body needs material to build cells， 是人体需要的一种这个所谓的 material， 用这些 material 来 build cells， 这个短语大家下划线， build cells 表示制造细胞，制造细胞。好了， the body cannot make new cells without protein， 没有了蛋白质，那么人体就无法创造出新的细胞。所以我们今天还了解到这个物质啊，我们吃的东西是为了这个造细胞的。Carbohydrates are foods which have a large quantity of what what. Carbohydrates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呢也是食物。大家看到没有， foods 在这里已经变作了复数， food 变作复数之后，严格意义上讲它是指各种各样的食物。那么这种碳水化合物呢，有大量的 starch or sugar， 含有大量的淀粉或者是蔗糖。例如看哪些东西它应该含有这些物质， such as， 大家标好，在英语中呀，我们严格意义上讲 such as 它应该指的是 for example， for instance， that is to say 是一种解释的功能或者说列举的功能。例如像土豆啊，或者像那个面粉呀、大米啊，还有像糖类啊，它们都蕴含着大量的碳水化合物，也蕴含着这个大量的这个蔗糖。 They are important to the body because they keep it warm and give it energy. Be important to 表示对于什么什么来说很重要。其实呢，我们今天学到的这个形容词 important 它已经不是生词了，但是我要提到的另外一种语法现象呢，对于大家来说或许是新的，那就是同义的名词加介词 of 等于同义的形容词做表语。这就证明啊 important 可以转化为 of importance， be important 更具有强调意味， be important to 可以转化为 be of importance to， 更为重要，这就 be important 具有了强调的意味。为什么对身体重要呢？它不仅可以使身体 keep it warm， 刚才我们在第一段里学到了 keep 加宾语再加形容词做宾语补足语，使某人或某事保持一种什么什么样的状态，所以说不仅呢可以使我们这个身体啊保持这个暖和，是吧，另外呢还可以 give it energy， give somebody something energy 表示为什么什么提供能量，还可以提供能量。好了，我们接着看，几乎所有的食物呀都蕴含某种脂肪。这个 some 大家注意，它只表示某种某些，并不一定翻译成这个所谓的这个一些的概念。当然，我们说翻译成一些嘛，也不能算错，只不过翻译出来就不那么好听了。某些脂肪，那么脂肪呢 ，is the most concentrated energy giving food the body needs， 而脂肪是最。Concentrated 这是一个重要的形容词，大家标好。为什么把它叫做形容词呢？因为英语中某些分词呀都可以转为形容词的功能。 Concentrated 这里不是说集中注意力，也不是说这个聚精会神，而要把它理解为浓缩的。因为在国外呢，它是有 concentrated milk 浓缩的牛奶，这种浓缩的牛奶可不是喝的，它是用来喝咖啡的时候滴一滴，就取代了咖啡伴侣的功能， concentrated milk。 所以这里的 concentrated 也表示这个浓缩的概念，所以说它是一种严格意义上讲是最浓缩的提供身体所需要能量的食物。 energy giving 提供能量的形容词，大家注意 energy giving 这里应该算是一个 compound 复合词，复合式形容词。 金字塔的第三层呢是鱼、禽和蛋类食品，这是蛋白质的主要来源。我们接下来看第三段， But the body needs more than protein, carbohydrates and fatsIt must have certain substances known as minerals. Some are needed by the bones and teeth to grow strong and healthy. Iron helps the cells to work properly. And science has discovered that vitamins also are essential to health. Each food serves the body in a special way. All of them together promote growth and keep people feeling well and strong. 好了，这一段的第一行大家看一个关键词 more than， 千万不要理解成比什么什么要多。 more than 这里呢它已经转为了另外一个含义，表示 not only 不仅仅，这就在英语中呢出现了这样一组词的辨析。 more than 表示 not only 不仅仅， no more than 表示 only 仅仅， not more than 表示至多不超过，所以这里呢表示的是不仅仅有这个所谓的蛋白质啊什么什么东西。It must have， 它一定具有这样一些物质，这些物质呢 known as， 这是本段的第二个重要的短语， be known as， 它和知道没有关系，而要理解为被称作什么什么， be known as， 被称作 minerals 表示矿物质了。好了，某些矿物质呢are needed by bones but what be needed by 表示是什么什么所必不可少的，大家注意这个被动语态呢严格意义上面传达出了一个主系表的结构，主系表的含义 be needed by 是什么什么必不可少的。好了，下一行 iron helps the cell to work properly， 又一个重要的语法现象出现了， help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大家注意 help 这个动词呢是很特殊的，它的宾语补足语要求动词不定式，带 to 不带 to 都是对的， help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和 help somebody do something 都是对的。下一行And science has discovered that what discover 这个动词呀，它在使用时呢，往往多以接宾语从句为主。Discover that 表示发现了某种现象。Each food serves the body in a special way. Serve somebody, serve something 表示为什么什么提供服务。In a special way, in what way 表示以某种方式。 All of them together promote growth and what. Promote, 大家注意，它做动词时啊，是及物动词，可以表示促进的概念。但是大家注意，在这个所谓的市场营销学当中呢， promote 这个动词还可以表示市场的拓展，或者叫市场的推广， promote。 金字塔的第四层呢，是坚果和带壳的豆类食品。这些食品呢，是植物蛋白、植物纤维、维他命和矿物质的最佳来源。接下来我们看本课的最后一段。By the way, water is also important. It serves the body in a number of ways. From all this, you can see that eating isn't just a matter of satisfying hunger or pleasing the appetite. A good die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health. 这一段的第一行 By the way, 注意放在句首是逗号隔开，表示顺便提一句，水也是很重要的。 Serve the body, serve 加名词做宾语时，往往表示为什么提供食物。接下来 In what way 依然表示以什么什么样的方式，可是 a number of 表示几种方式。好了， From the all this, you can what All this, 大家注意，所有的这一切在英语中，如果是不可数名词的话， all 只能和 this 连用，而不能和这些的 these 连用。All this 只能和单数使用。好了， You can see that. See 做动词时接了宾语从句，表示 find, 发现。你可以发现， Eating isn't just a matter of what.吃饭并不是一个 a matter of what, 注意这是一个固定的句型结构。Be a matter of what, 表示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件事。所以说吃饭呀，并不是为了满足饥饿和满足食欲的一件事。好了， a good diet, 这是我们这一段里要重点学到的一个名词。它做可数名词时呢，可以表示这个所谓的饮食结构。A diet,of what 表示一种什么什么样的饮食结构。当然 diet 作为不可数名词时也可以表示节食减肥，比如说 be on diet。 健康饮食金字塔呢，还包括适量的奶制品和代用钙、红肉以及奶油，另外呢还有大米以及多种维生素和酒精类。这个金字塔呢，总结了当今最好的饮食情报，但它不是空中楼阁或者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研究的深入和多样化，健康饮食金字塔也会与时俱进地反映出最新最重要的研究成果。那在这里呢，吴老师和周敏祝大家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Catch you later and so much for today.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周敏感谢您的收听。 Goodbye everyone.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龚正，欢迎大家继续学习英语三百句。 Hi, I'm John. 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第八课有关年月日的表达方法。 In this program, we will learn Lesson 8, Days, Months, and Dates. 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学习了有关时间的说法。咱们先来听一段对话，一起复习一下上次学过的内容。 Excuse me, Julia, when is the bank open? It's open Monday to Friday from 8 a.m. until 5 p.m. I'm going to the bank tomorrow. What day is it today? It's Friday. So tomorrow is Saturday. Oh, the bank is closed. That's right. Well, why don't you go to the bank this afternoon? Well, you see, I have an appointment with Mr. Smith at 2 o'clock. What shall I do?Oh, Julia, what's the time now? It's 11:45. It's time for lunch. Perhaps I can go to the bank after lunch. 听众朋友们，您听懂了多少？对话中出现了一些我们上次学过的句子，例如 When is the bank open? It's open Monday to Friday from 8 a.m. until 5 p.m.I have an appointment with Mr. Smith at 2 o'clock. It's 11:45. It's time for lunch. 对话里还有两句话我们没有学过，这正是咱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 What day is it today? 今天是星期几？问星期几要用 day 这个字 ,D-A-Y, day. What day is it today?What day is it today? 回答是 It's Thursday. 是星期四。 It's Thursday. 现在我们来一起跟着 John 学习一周七天的说法。星期一 Monday. 星期二 Tuesday. 星期三 Wednesday. 星期四 Thursday. 星期五 Friday. 星期六 Saturday, 星期日 Sunday. 若是想问昨天是星期几，则是 What day was it yesterday? What day was it yesterday? 回答是 It was Wednesday. 是星期三。请听众朋友们注意，这一组问答用的是一般过去时 was. It was Wednesday. Yesterday 是昨天的意思，那么前天用英语该怎么说呢？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前天是星期几，则是 What day was it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What day was it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回答是 It was Tuesday. 是星期二。 It was Tuesday. 好，我们试着把这三组句子连起来说一说。 What day is it today? It's Thursday. What day was it yesterday? It was Wednesday. What day was it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It was Tuesday. 咱们再做一遍。 What day is it today? It's Thursday. What day was it yesterday? It was Wednesday. What day was it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It was Tuesday. 咱们再来看看有关月份的说法。 What month is it? 现在是几月? What month is it? What month is it? 回答可以是 It's October. 是十月。 It's October. 我们来学一学英语的十二个月。一月。 January. 二月。 February. 三月。 March. 四月。 April. 五月。 May. 六月 June 七月 July 八月 August 九月 September 十月 October 十一月 November 十二月 December 好，刚才我们学习了如何问星期几，现在我们来学一下如何问日期。请大家注意，问星期几要用 dayDAY, day, 比如 What day is it today? 而问日期则要用 date, D-A-T-E, date. 今天是几号？用英语说就是 What date is it today? What date is it today? 回答可以是 It's the 20th of November, 1994. 今天是1994年11月20日。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在用英语回答时，要先说日期，再说月份，最后说年份。这与汉语的习惯正相反。我们还要指出，美国英语的习惯是按月、日、年的顺序说日期。还有一点，说日期时要用序数词。 The 20th of November, 1994. It's the 20th of November,1994. 如果我们想了解某人的生日是哪一天，就可以问 When is his birthday? 他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Birthday. When is his birthday? 咱们再来看看下面这句话。 How many holidays are there in a year? 一年中有多少假日? Holiday, 假日。 How many holidays are there in a year? 在谈论开学的日期时，可以说 The spring term begins on Monday, the 10th of February, 1995. 春季学期在1995年2月10日星期一开始。Spring term 指的是春季学期。 The spring term begins on Monday, the 10th of February, 1995. The spring term begins on Monday, the 10th of February,1995. 要想告诉别人会议将在星期六结束，则应该是 The meeting will end on Saturday. The meeting will end on Saturday. 下面我们把今天学习的内容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是星期几？ What day is it today? 今天是几号？ What date is it today? 昨天是星期几？ What day was it yesterday? 前天是几号? What date was it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现在是几月? What month is it? 他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When is his birthday? 一年中有多少个假日? How many holidays are there in a year? 最后,请朋友们注意本课中出现的几个双元音。Ear Hear Year Beer, engineer. Air. There, air. Hair, Mary. Ooh. Poor, tour. January, February, usually. Okay, I think we've come to the end of the program. We'll see you next time.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 distraction. Oh, beautiful relief. Memory seeps from my veins. Let me be empty. Straight line, and every way you turn.